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人为首，解除疾苦，唯医德在先，公而忘私，医道医途不负使命，医病医人正气凛然。请听中医访谈类栏目《平顺人生》。 全国的新老听众大家好，我是平顺人生的李老师。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。 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奶奶总是告诉我，有好吃的别自己吃，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，一辈子要做好事，好心惊动天和地。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。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，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，所以要有新方法。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，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，我的内心才能安稳。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。 有生之年，我想走出来，站出来，推动中医，为百姓谋福。 轻轻松松听节目，快快乐乐学养生，平平顺顺安晚年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中医访谈类栏目《平顺人生》。节目中邀请到的是被誉为中医守护人李老师。如果你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健康问题，都欢迎400-099-2526。李老师您好。 你好。全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平顺人生的李老师。 好，再次欢迎李老师。可以说呀，现在咱们老百姓大家在看病吃药方面真的是太难了，吃了这么多年的药，吃掉了房子，吃垮了家。可是为什么这一体多病还是调理不好呢？ 哎呀，这话说得好啊，怎么就这么多年吃药不见效呢？还花了那么多的钱呢，这病怎么就治不好呢？我告诉大家，只有两方面啊。哪两方面？一，你的病啊你没治到根儿上。只要你没治到根儿上，那病一定会发展。得病是从哪儿开始的一定要弄明白，从脾胃开始，从血液开始，从筋骨开始，从筋源开始。一旦治不到根上，而且越治越重。我问问大家呀，有谁治病是从这根上治的呢？另一方面，好药太贵呀，老百姓用不起呀，用点普通的药吧还没什么效果，所以大部分的开销啊都花在哪儿了？都花在那中间环节上了。你看我前两天看一份报纸啊，说富豪啊现在都去冰岛那边打针了。60万，是不是吓一跳啊？一针60万，一年要打4针。还有呢，还有呢，有的人呢为了预防啊，你病啊搞什么什么人体克隆。你大家听的都很奇怪呀。可是我想说呀，咱们普通老百姓啊 没钱呐。 是啊。 是不是？ 嗯。 那么我今天呢，我手里就拿了一个小账本。 嗯，谁的账本？ 不是我的，这是咱们一位普普通通的患者家里的。 嗯， 这样你简单的给大家念一念。 嗯，好，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来念一念，这个是六月份的账单。嗯，伙食费一个月600元，水电煤气费150元， 嗯， 电视电话网络费100元，看病买药，高血压和降糖药是817元， 嗯， 老伴儿心脏病住院是体检加治疗，一共是9892元， 嗯， 还有这个月随礼钱500元， 你看， 嗯，初步算了一下，这个月他们家的花销大概是在12000元左右，哎呦，太多了！ 这个数目怎么样？吓人吧？ 触目惊心呐！ 一个月啊，啊，要花这么多钱，我想说，就算你有养老金，你老两口两个人一共一个月收入4000块钱，你还得3个月工资呢吧？ 嗯。 所以啊，吃不穷，穿不穷，最后都花在买药看病上了。所以当时啊，咱们工作人员呢，把这账单呢，我看了之后啊，哎，我这心里挺沉重的。大家你可以想一想， 嗯， 你买那些药，可是为什么这些药怎么就没能把你病治好呢？喝着见效也行啊，还是不见效啊？什么原因呢？还是两方面的问题。请大家听好啊，一，剂型不对，二，药量不足。你吃那些药没治你的病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的药没有效，没有效的药还留着干什么呢？所以我这剂改叫什么？新剂型啊，而且是35.7:1，叫啥呀？药量大，药劲足。你看看，怎么个足啊？35.7斤呢，才加工出1斤的药呢。 嗯， 一开一聚，开什么？开脾胃，让你胃口好，吃得香，排得畅；开血脉，让你血脉畅通无阻，心脑安康啊。聚呢？聚什么？聚筋骨，聚筋元。筋骨一聚呀，筋骨就强健，能动啊，能走啊，能抬呀，能蹲呐，能起呀。 嗯， 聚筋元呢？免疫力就上来了，抵抗力也强了，那就少得病了，晚一点得病了。所以啊，有问题的啊，有需求的，及时的沟通，及时的解决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在疾病和健康方面遇到了相关难题，您都可以拨打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400-099-2526。一段片花过后，我们马上回来。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，脾胃吸收不畅，中期血液淤积不通，后期筋骨疏松错位，晚期筋元散失不守。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，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：开脾胃，开血脉，聚筋骨，聚筋元。全面开脾胃，不怕憋堵胀，能吃就是福。全面开血脉，不怕栓梗堵，心脑常平安。全面聚筋骨，不怕酸麻痛，腰腿关节灵。全面聚筋元，不怕身子虚，无病一身轻。外在打通经络，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，治慢病，防大病。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，早一天收获健康。 没有金刚钻儿，别揽瓷器活儿。老话背后到底什么含义？好端端的一个碗，他又为何将其打碎？背后隐藏怎样的故事？更多精彩尽在本期节目。 我还得问你个事儿， 你说平时在家里你要打碎了碗怎么办呢？ 打碎碗， 嗯， 通常我妈妈会告诉我，哎呦，岁岁平安、 哎、 然后就把这碗给扔了。 哎，哎呀，现在啊真的是条件好了，过去那个年代哪舍得扔啊，家家都收入不多呀，每个月那点收入大部分的钱都是为了养家糊口，恨不得那一分钱掰成几半去花呀，啊，啥东西也舍不得扔啊、 嗯、 啊，都得用到最后啊，是不是？ 对， 你看那句话怎么说，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， 嗯， 是这样吧。这是穿衣服。再说这个碗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打破了碗，那个年代都不舍得扔啊，啊，为啥呀？那一个碗啊能顶一斤白面的钱呐、啊、那你要顶那棒子面呢，哼，那够一家人嗯一天的口粮了， 嗯， 是不是这样啊？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回忆回忆呀、啊、啊，你看过去所有的一家人呐、啊、如果那碗豁茬了，哎呦都拉嘴了，不舍得扔，那怎么办呢？继续用，那不能用怎么办？修啊， 嗯， 是吧？那个年代的特殊工种叫啥？叫鞠匠。鞠匠怎么吆喝的？鞠锅鞠缸哦，我学的不一定像啊。鞠锅鞠缸哦，是不是这样啊、 嗯？ 哎，你一听到这个声音，哎，你那碗就能继续用，就不会扔。可不像现在呀、啊 嗯， 你到药房买点药，人家都能送你一套碗。 可是李老师，这个碗碎了、嗯、他们怎么把这个碎碗给修好呢？ 哎呦，那手艺那叫绝活，天衣无缝啊。你要说到这鞠匠的手艺啊，我想起来一个人，哎呦，这个人还有个外号叫孙大锯。 嗯， 说起他的手艺无人能比，所以啊他的手艺啊就到现在也是他最自豪的事儿。我记得啊，我有一次看他鞠一个碗呢、啊、那叫做精细呀、啊。你看他怎么鞠的，我跟大家学一学啊、 嗯、 他先把那破碗呢用绳子绑住、 哦、 然后这人呢坐在板凳上用腿把那碗夹住，然后呢用那拇指和食指捏住那破口，剩下那三个手指呢拿着钻，右手持弓把那钻呢在弓弦上绕一圈，然后把那钻尖呢在嘴上呢再沾点唾沫，砰啪再一沾这个， 嗯， 然后那碗呢裂缝，然后呢在碗的裂缝上定位，定好位了吧？定好位就开始钻眼儿，钻个眼儿放个橘子，再钻个眼儿再放个橘子，橘子放好之后呢，轻轻两锤一打牢，几个橘子就定好了，这个碗就能用了。 哎呦，这手艺真的是太厉害了。 哎，我说到这儿啊、 嗯、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回忆起那个年代的鞠碗这个事儿啊，是不是厉害啊？ 嗯， 哎， 时光雨是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。 但是我要说呀，那个年代的鞠匠也是非常辛苦的，常年的怎么样，起早贪黑，挑着担子让拿着家伙，哎，得走街串巷找生意去吆喝啊。而且碰上有的人家呢有那鞠大缸的鞠大锅的，你还得帮人家把那锅缸啊搬出来、 嗯、 干点苦力活，是不是啊？ 很辛苦的。 哎，你不管风大呀雨大呀啊，寒冷啊，你只要有生意，你就得弯腰低头去干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哎，你要是小物件呢，哎，半个钟头，那、哎、你都锯好了；你要是大锅大缸呢，你一干就几个小时，是这样的，对吧？ 嗯、 而且这个孙大锯啊，他干了多少年？一干就40多年，要不怎么说家有千金不如薄技在身呢、啊、 对呀、 啊、是吧、 嗯、 可以说他当年那个毛头小伙啊，哎呀，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头了、 嗯、 啊，所以说他这么多年呢、啊、他就慢慢地得上了一个病。 什么病啊？ 腰疼。 这真的是累出来的。 没错、 嗯、 尤其是弯腰干活的时间长了以后，一只腰 用他的话说，哎呀，我这腰就像折了一样啊，那疼的从腿根一直疼到脚丫啊，啊，有的时候起身呐，还得扶点东西，疼的实在不行了，他就捶呀，啊，就用那两个拳头捶屁股、捶大腿、捶小腿，捶这儿又捶那儿。再有这个腰疼呢，他说，我就穿个袜子，我疼的都要死要活呀。嗯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真是要了我半条命啊。 嗯， 但即便就这样，这孙大季也挺着干，哎，除非累得实在不行了，在那歇一会儿喘口气啊，然后呢再吃点那止疼片，接着去揽活了。 嗯，为了生意，为了家庭嘛。 可是就这么坚持啊，就会出问题。慢慢的呢，这孙大季条件好了，哎呀，他就在想啊，想不明白了，怎么了呢？他说现在的人的东西坏了，该扔的扔，不该的扔的也扔。 嗯， 说想着想着还很憋屈，说有一次他主动上门给人家那个免费去鞠那个碗。 嗯， 可是这个人家呢，等他鞠完好以后，这人家趁他走了，嗖，把那碗就给扔了出来。 哎呦， 这孙大聚啊，是越想越憋屈啊，然后。到家以后你看怎么样，你倔脾气啊，抄起来自己家那面盆，用足了劲儿往地上那么一摔，咣当把那盆摔成了两半。摔两半没事啊，自己能鞠，刚想弯腰把那盆捡起来给它鞠上，可这时就发生了一件事。 嗯， 可这腰啊怎么就弯不下去了，想弯弯不下，想蹲蹲不下，而且疼得他满头大汗。哎呀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老伴儿跑了进来，这一看这盆摔坏了，这老伴儿就来气了，就骂他，你这老死头子，好端端的一个盆你摔坏了再补，补了再摔，你疯了。哎，在这个时候呢，这孙大聚疼的呀，两手就捂着腰啊， 嗯， 不停的在那，哎呦哎呦，疼死我了， 哎呦， 一动不能动了。 那看来这腰是出大问题了吧？ 是啊，到医院一拍片子，结果医生说腰托，还要吗？ 嗯， 所以医生给他开点止疼药，让孙大聚回家养着去吧。 嗯， 养吧，这天天躺着炕上养，不能动啊，不敢动啊。嗯，他怎么说？就翻个身呐，自己都翻不了喽。得找个老婆子帮我翻个身吧，而且说那腰板啊，那硬的像一个板子一样啊，不敢动啊。 嗯， 而且呢，他疼的，嗯，用他的话描述，那一条腿，又疼又酸又麻，不知是啥滋味啊。 嗯， 有的时候啊，就像用刀那一弯一弯一弯的，哎呦， 一想就疼， 刺骨的疼啊，尤其那上厕所。哎呀，再打个喷嚏啊，打喷嚏得憋着， 嗯， 捂着嘴憋着，要不真的这个喷嚏没憋住的话，再带个咳嗽，哎呦，那腰就像过电一样，滋儿一直到脚后跟呢，那真的是疼得死去活来。 那既然这么严重，他除了吃止疼药，他没用别的方法治一治吗？ 那一定是要治的嘛，那能不治吗？没少用方法，而且还听谁说是撞树， 嗯， 哎，越撞越重，跟我诉苦啊， 嗯， 啊，凡是治到最后，啊，方法没少用，效果都不见效，而且后来也不知听谁说的，木兵找到了我，一边和我说这病，一边就跟我聊他的烦心事，说李大夫啊，你说现在的人啊，咋就不拘盆拘碗了呢？ 嗯。 哼， 还想着这事儿呢。 嗯，我听后我就知道这老大哥的心里呀，嗯，不是滋味，我就回了他一句，我说老大哥，时代变了， 嗯， 啊，啥都得向前发展呐，你看我这药，这也是中药技改后的一个新产品呐。这个时候老大哥的眼神都变了，就问我，我说你没见过吧，你这药真是头一次见啊。 嗯， 然后他就拿在手里掂了掂，左掂掂右看看，最后开了一个疗程的药拿回家去了。 嗯， 哎，然后呢，我随后又教给他咱们的那套功法，叫啥呀？鲁班开锁。 嗯， 全套的治疗方法。 没错。 那李老师您说他是怎么来治疗腰脱的呢？ 哎呀，这得从专业上跟大家细细的来讲了啊。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，中期血液淤积不通，后期筋骨疏松错位，晚期精元散失不守。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，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：开脾胃、开血脉、聚筋骨、聚精元。全面开脾胃，不怕憋堵胀，能吃就是福；全面开血脉，不怕栓梗堵，心脑常平安；全面聚筋骨，不怕酸麻痛，腰腿关节灵；全面聚精元，不怕身子虚，无病一身轻。外在打通经络，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，治慢病，防大病。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，早一天收获健康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在疾病和健康方面遇到了相关难题，您都可以拨打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 腰脱这个病啊，现代医学术语叫什么？腰椎间盘突出，腰椎间盘脱出，还有膨出，是不是啊？主要问题在哪儿啊？就是腰椎的纤维环破了，里面的髓核突出出来了。这髓核一出来，会带来什么呢？就会刺激和压迫周围的神经和血管，那它能不疼吗？ 是， 一旦压迫神经，我告诉你，就像那三叉神经痛的，让你站站不住，坐坐不了，躺躺不下， 疼的 抓耳挠腮， 忍受不了， 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病我把它好有一比啊，那就像咱们农村的黄瓜架子，知道吧？会干的绑得可牢了啊，不会干的呢，绑得就稀松啊，那叫绑紧了，绑得牢呢。你说你那黄瓜架子上长多少根黄瓜，你就长个大南瓜，它也能撑得住吧？ 对。 可是，一旦这架子你绑松了呢，那就像你的腰一样，不敢吃硬了，而且一动就散架了，你不敢弯腰，不敢蹲，不敢起，那这是什么问题呀？记住我一句话：骨松而不聚呀、 骨松而不聚。 你的架子松了，也不能筋住黄瓜了；你骨头松，也不能让你动了吗？关键是怎么治啊？天人合一，叫一开一聚。这个剂型你没吃过，你没听过，今天你听到了。它主要什么作用？你那病叫骨松而不聚，治疗呢，一聚一开。你把松散的骨架子给它聚合，不松动，你不就能动了吗？那具体怎么说呢？一聚聚腰椎，二聚聚纤维环。你看看为什么我说你治病不治根儿，你白治啊？聚腰椎，你的腰椎呀、要聚合了，那就像饺子皮儿，你包好了，它还能露馅儿吗？那小孩子不会包，一煮就破，一煮就破，是不是啊？把你的大框架给你聚合了，那不就保证你那腰椎骨不错位不压迫，那你还疼什么？不疼你不就能动了吗？你不就能干活了吗？这就是一聚聚腰椎，二聚呢聚纤维环。这个是治疗腰脱的关键当中的关键呐、为什么腰脱的病人犯病以后疼得干不了活弯不了腰啊？因为里面的纤维环有压迫呀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得把破损的纤维环把它聚合呀。所以在药里面有位名贵的中药叫女贞子，我们把女贞子这味药啊给它提取一种活性物质，叫什么？壮腰接骨肽。你看看这种物质啊，就能直接作用于突出的髓核和增生物，能快速地化解淤血，分割粘连。电焊机知道吗？那电焊机呢，你要技术好的话，瞬间就能把断开的 给你无缝焊接呀。那这个撞腰接骨胎呢，一样啊，把你断开的纤维环瞬间的修复，哎，同样实现无缝焊接。你无缝焊接都实现了，那不就解除压迫了吗？ 对， 哎，这是一句呀。还有呢，一开呢，开血脉，开血脉靠谁呢？咱药里面有地黄，有党参。党参很多人都听过吧，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呀？补气。你把气补足了，你的腰就给力了，你就感动了，你也敢治腰了，你也敢呢，哎，上楼下楼了。哎，这是补气。那地黄呢？地黄它有一个功效，就是止疼。这个在古书《辩证录》当中有一个名方叫地黄止痛汤。 嗯， 这止痛汤主要的功效是什么？活血通络止疼，哎，而且能快速的止疼消肿开血脉。这就是一开一句啊。你说那孙大巨啊， 嗯， 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说呀，我一晚上睡了一个整觉啊，而且还睡得很沉。你大家听好啊，哎，这跟腰疼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再听我说呀，说原来晚上啊，那腰疼的至少得醒4到5次，而且每天4、5次，每晚都是这样啊，每晚疼的4、5次，还疼得死去活来呢。一睡睡一夜，而且睡得很沉，为什么？那一定是腰不疼了呗。 是。 而且他平时睡觉怎么睡啊？必须是右边侧着睡。 嗯。 可是现在呢，平躺也可以，左躺也可以，怎么躺都行了。后来又告诉我，你说我试试吧，我这腿抬一抬，原来动都不敢动，我说我轻轻抬一抬，因为昨天晚上没疼啊。哎呦，这一抬，哎呦，也不滋滋一弯一弯疼了。 嗯， 然后呢，笑嘻嘻的跟我说， 嗯， 是吧？哎，躺在床上像个木头一样，像个木头板子一样，是吧？硬邦邦的，翻个身都难。但现在呢，不但能抬了，还能打弯了呢。这腰没感觉，而且我再跟大家说啊，他原来的后腰啊，总是像冒风一样， 啊， 像那窗户门洞的风一样，总感觉冒风。多围上一层也不感觉到暖和，所以没一段时间之后就用手去摸摸自己的后腰，后腰眼嘛，哎，热乎了，你看怎么样？有热乎气儿了。哎，这就是啊，一句的效果，一开的效果。而且后来呢，你猜怎么样？ 嗯， 还带了一个徒弟， 嗯， 教徒弟这居匠的手艺了。 嗯， 为啥？你看现在年轻人或者过去年轻人都有些人呢，他喜欢这些老手艺的。 对对。 哎。但讲到这儿啊，啊，我认为啊，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一定会问李老师啊，你这药有什么不同呢？ 嗯。 哎，你听我跟你讲啊，有关键的两点，心肌型啊，而且药量足，叫35.7:1。 嗯。 这回明白了吗？ 明白了。 所以我跟大家说，有朝一日你用了以后，你一定再配合什么？我刚才讲到的那个功法外练，叫鲁班开锁。 嗯， 整体这么一调治，关节疼痛、肌肉疼痛，什么酸呐、麻呀、抽筋儿啊，你包括呢前胸后背闷憋胀疼啊，都会见到明显的效果。这筋骨一聚，筋元一聚，聚筋骨、聚筋元以后呢？各种的腰椎问题， 嗯， 腰托膨出突出啊，还有呢腰肌劳损呐、啊、坐骨神经痛啊，啊颈椎病啊、膝关节退行性改变呐、啊、都给大家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呀。所以希望大家腰板直起来，不会人老爱三分。而且很多人用了还会共同的说一句话，我还有意外收获呢、你看看啊，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啊。 嗯。 啊，我真心希望咱们老慢病的老年朋友们，你都能用上，早点好病，早点解除病痛。 哎，到老年咱们老有所为，老有所乐。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，平顺人生温馨提醒。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一段片花过后，我们马上回来。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。 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奶奶总是告诉我，有好吃的别自己吃，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，一辈子要做好事，好心惊动天和地。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。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，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，所以要有新方法。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，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，我的内心才能安稳。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。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，站出来，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。 欢迎回来，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您好。 喂，你好啊。 李老师你好，祝你身体健康。 哦，谢谢。 哎，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的，一帆风顺，李老师啊。 哎，好的，谢谢。 啊，我这不听你讲多的吗，李老师？ 嗯。 听你讲多的，讲的挺好，挺实在的。 啊。 奶奶说，有好吃的东西给别人吃。 嗯。 哎，经过天地，好人一生平安呀，哎，李老师，你讲的太实在了，哎，你费心了，李老师。 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哎。嗯，您身体哪方面不太好呢？ 我40岁那会儿，我啥病没有啊，也是。 哎呀，好，嗯。 啊，我这会儿吧，你对老百姓挺关心的，我就相信你，李老师，我交给你了， 哎， 我谢谢你，你费心了，李老师。 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哎，嗯，您身体哪方面不太好呢？ 我40岁那会儿，我啥病没有啊，也不吃药啊，啊。 哦。 我一过50岁吧， 嗯， 我就觉着我就下降了，我就脑袋疼啊， 嗯， 一直一直觉。13年，小孩他爸爸穷突然的走了。 哎呦， 走了完事农村吧，活多， 哦， 一个女人干不动重活，我那搁地里捆草啊， 嗯， 啊， 嗯， 捆着捆草吧，我就合计， 嗯， 我就苦啊，哎呀， 哦， 我一合计，我这人家农友当家的拉草，后背啊， 嗯。 就好一阵风似的，有点凉飕飕的， 哦， 啊，在地里一哈腰， 嗯， 脑袋就迷糊，就恶心。 哦， 恶心吧？ 嗯。 哎呀，我觉着走道吧，就好喝酒喝多些，大家喝汤的是不走正道， 跳 了都， 嗯。哦，不走正道，拜道了。 哎，对。 嗯， 哇，我下班回来吧，我就包饺子。 哎。 包饺子是挺好，包着包着， 嗯， 哎，在半道上了，我这个手，哎，对， 嗯， 哇，我下班回来吧，我就包饺子。 哎， 包饺子是挺好，包着包着， 嗯， 哎，在半道上了，我这个手，李老师就捏不上饺子了。 嘿呦喂， 哎！啊，可快了，哦，捏不上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嗯， 有一会儿说话吧，有点磕巴。 嗯， 说不出来了。 你话也说不出来了。 磕巴了吧？完事第二天，这就拉着上沈阳。 嗯， 到家村医院看的，说是我中风脑血栓呢。 啊！ 我这个右腿啊，后， 哎， 胳膊， 嗯， 右腿完是一天一脚的， 嗯， 完是右手吧，提裤子拿筷子， 嗯， 都不会了，都不好使唤了。 你看这病发展的多快，你这可是鬼门关走了一遭啊！ 对呀，啊，是啊。 哎呦喂，你看看，这遭罪呀，啊，受苦啊！ 这不是。 这不是李老师，这不一三年吗？ 嗯。 哎呀，我觉着我这个肚子这身后弯呀，怎么这么疼啊？拧着拧着疼啊！ 又犯病了。 啊，我这是肚子疼啊！哎呦，不敢动弹，我这一合计，我这得了，我这快赶紧穿上衣服吧，一会儿别再穿不上裤子了。 哎呦呵！ 满头淌大汗，李老师。 哎呦！ 我这120完事再抢救四个，我抢救过来了。 哎呦，你看看。 啊，我这不就听你讲多的，李老师，我就信了你，李老师。 哎。 我这不又得的那是肾梗、脑血栓。 你看看。 我还有高血压。 还有高血压。嗯， 哎，高血压吃的零号药吧，就140， 哦， 哎，就那个80，你不吃的话就是150-190。 嗯， 孩子说你得干那个活，你得上医院去治，妈呀，你坑了我，孩子还没成家，今年孩子29了， 哦， 部队上又没有钱，叫我慌了。 你看看，哎呀。那你 我这不听你讲的挺实在，再求你李老师帮帮我， 嗯， 疏通疏通血管，用那垃圾排出来，我还得包孙子。 对了，对喽，我告诉你，您别悲伤了啊，哎，那之前的罪呀、啊，你也没少遭，苦你也没少受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既然相信李老师了，你那病啊，哎，咱们就可以解决了。啊！ 我早晚好睡不得觉，一直到聊天现在、 哎、 我这2年了，李老师。 这咱都能解决，知道吗？为啥呀？你看你啊，左一次上医院，右一次急救上医院，为啥？你那吃那药怎么就没去根儿呢？为啥呀？那就叫控， 不排出来吧？ 那就是控制啊！啊，那吃点药，那血压就稳，不吃的又上去。是不是控制啊？ 对对， 那就是控制的是症状，病根呢还在你体内呢，是吧？ 对， 哎，那些毒素垃圾还在你血管壁呢，一动没动。 对对， 吃点药就舒服，不吃药就不舒服，又是酸又是疼又是麻又是没劲儿。中医最大的优势不就是标本同治吗？ 是。 所以，我讲过叫药专呢，一开一句，开啥呀？你看你说通开通开没通开呀，那只是通开的是表面，而药钻呢硬是浑身冒臭汗，这不就开了吗？把你血脉打开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打开之后还干啥呢？得聚精元呐，有动力呀。一个是啊，我告诉你，你买点那决明子、菊花和山楂，哎，来平稳你的血压忽高忽低的。 啊，就命纸， 决明子、菊花和山楂，你问我的学生就可以了啊。每样十克，每样十克。那山楂呢？哎，你放个3片4片就可以。菊花、决明子都10克，一定控制好血压。血压控制不好，你还容易第三次住院。那、啊、你那睡眠改善了，睡好了，血压就平稳，是吧？你那心脏啊，你那脑血管都会得到一定的改善。记住吧，一开一句就解决了。知道吗？你左一次吃药，右一次吃药，然后还是住院，再犯一次，那真的要命了，老姐姐，知道吧？ 啊，谢谢李老 师。一定从根本上解决，记住了吗？ 啊， 别着急啊。 啊，好。 不能再 谢谢， 不能再等了，不能再拖了啊！既然相信李老师， 哎、好， 好了。 啊，好，谢谢李老师，祝你一生平安，一帆风顺。 再见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。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您好。 喂，你好啊。 李老师您好。 哎，你好你好。 哎，李老师、嗯、今天麻烦你跟我看看我这病该怎么办。 哦，那什么情况说一说。 好， 嗯， 我呢有这个高血压， 哦， 哎，还有脑梗， 哦， 这每年都在去医院扩一次的这个血管， 嗯， 哎，光这也不行啊，平时啊吃两种降压药一起吃， 嗯， 就是不行，关键是心脏也不好， 哦， 心脏病的药也吃， 嗯， 哎呀，总吃那些自己的西药， 嗯， 又伤肝又伤肾的， 嗯， 就那也不行。孩子有时候还买那个，从国外买回来叫啥、 嗯嗯、 保健品。 哦， 哎呀，那一瓶可贵了，那个胶囊粒儿啊、哎、都老大了。 咱也不知道，你说他做那么大干啥？ 哦，没错。 因为我就不行了， 嗯， 就根本咽不下去。 嗯， 这吃完了以后吧，还烧胃，还吃饭酸水， 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啊，为什么他把药胶囊做的粒儿那么大呀？ 嗯， 他也想增加药量，增加药效，但是你咽咽不下去呀，吃吃不下，咽咽不下呀。所以这药钻的新剂型剂改之后什么特点呢？口感良好，叫做良药不再苦口啊。还有呢，药量大，药劲儿足啊。怎么说？35.7斤除一斤呐、啊，哎， 哦， 还有一点，药性平和，适合所有老年人的啊，体病衰的、 哦、 啊，体身体衰的、身体弱的老年人使用啊，这还明白了吗？ 哦，哦， 哎， 李老师，你说的对， 嗯， 你说我这些年也一直吃药， 哦， 还吃了好多种药， 对， 这药吃了老多了，也没看我这个病好在哪里， 你也看看。哎呀， 嗯，李老师，这不听你这个节目说， 嗯， 中药进行的改革了、 嗯， 味道又好， 嗯， 我就想换药了，我也想用啊，你看行不行？ 记住啊，要越快越好，知道吗？啊， 哎，好好好， 哎，好， 谢谢李老师， 哎，这病都是拖出来的啊，嗯， 那就是我不能再等了，我赶快用上，等一段时间，有啥不明白的、 嗯、 再麻烦你， 好了， 谢谢李老师了啊， 再见，嗯、再见 好好好、 嗯，平顺人生温馨提醒。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您好。 啊，尊敬的李老师啊，首先表示谢谢你，我就是、 啊、 主要我就别的事我不讲了，就我这个腿， 嗯、 我吃你这药， 嗯， 能行不？ 腿怎么？ 谢谢你，我就是、 啊、 主要我就别的事我不讲了，就我这个腿， 嗯， 我吃你这药， 嗯， 能行不？ 腿怎么了？ 就是、我这个关节呀、啊，膝关节、关节，从上班退休以后就疼。 嗯， 疼了完了，我也没啥脏事儿，就疼一点，走道也不怎么影响，就疼也能走。 嗯， 完了退休以后吧， 嗯， 这个腿，哎呀，就是疼，就吃这个苦力，吃定量吃，到现在我能吃好几十瓶了。 哦、 但是就是说，到医院看， 嗯， 也没有什么，就吃点止疼药，抽筋活血了。 哦， 啊，在10年前。我这个腿， 嗯， 下喜欢解劲儿了， 嗯， 下完劲儿了以后，两个腿同时要下，我说我害怕，我先下一个适应适应， 嗯， 完我说下完了以后吧，就不能走了， 嗯、 得拄棍儿， 哦， 上下楼都疼， 哎， 都一直疼，但是不影响我生活， 嗯， 说2017年呐， 嗯， 去年9月9号， 嗯， 就开始。就不能走了。 嗯， 我是半夜啊，喝水掉个床掉地不高一点， 嗯、 我有腰托。 嗯 啊、3-4疼组、4-5疼组，压在神经根。 哎呦， 这个我搞得我疼坏了。完了，10几年没饭， 嗯、 把我这一摔，把这个摔了。 哎呦， 又 摔跤了， 腰又犯了，我腿这又疼了。 哎呀， 吃这药啊，那咱一直一天都没闲着，这药那药。 能下床吗？ 下床在床顶跪着， 哦， 啊、爬走疼都行，就不能站着。 不能站着是吧？ 要能站着啊， 哎嗯、 我举个棍也能走。 嗯， 现在坐轮椅呀、啊， 嗯， 都得人家不。打着我抱我上去、 哦、 就我现在要求啊、 嗯、 不别的、 嗯、 能叫我站起来的、 哎、 那个个自理生活、 嗯嗯嗯 就行了、 嗯、 我这个一天来个他是躺着我一听着、 嗯、 李老师这讲话，我讲的要啊，我是讲的实在。 嗯， 你看咱们也是搞你， 哎， 他说话跟你就不一样。 哦， 你是咱们的那个典范。 哦， 哎呀，太好了， 太好了，太好了。 我治好好与不好吧，我就像不到黄河不湿心。 嗯， 我遇到这么一个好大夫，我说过然后话，我始终瞑目。 嗯， 我说这样能治，咱们就。是不上是我也找到最好的人了 啊。老姐姐是这样，您现在是不是浑身疼啊？ 浑身的哪都不好受，老这么疼。 你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不仅仅是一个关节风湿骨病了啊，你一定有严重的骨质疏松。 对，骨质疏松。 我告诉你啊，严重的骨质疏松就站在地上打个喷嚏，那骨骼就裂了 啊 啊！疏松啊，什么叫疏松？就蜂窝煤，就是骨质疏松啊 啊啊！ 那冻豆腐，你看里面的豆腐都是一个眼一个眼的，是吧？ 对对对。 哎，你骨质疏松，重症骨质疏松啊，就可以说打个哼嚏、打个哈气，那都可以造成骨折。骨质疏松啊，没有太好的办法啊。 对对对。 但是呢，我这里能帮你解决疼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？骨质疏松一定要通过一定的时间，通过食疗的办法，还是在临床上很见效的，啊？ 食疗。 你比如说，啊，说补钙，补钙，那骨骼的主要成分就是钙元素嘛，对吧？我相信你也吃过很多钙片啊，钙制剂。 哎呀，钙片呀、啊。 嗯， 那都吃的没有， 对吧？我告诉你，最好补钙的方法叫做什么呢？小鱼小虾补钙专家， 啊啊！ 哎，第二呢，你买到那黄瓜籽、南瓜籽还有核桃仁， 啊啊！ 啊，你最终得解决吸收问题。你吃的再多，不一定是你的。 对。 很多人吃药不见效，为什么？不是药不好用，是你的脾胃不好用，叫没有开脾胃呀。 啊。 你吃啥拉啥，你说你吃黄瓜籽有用吗？ 你说的太对了。 听你老兄弟的话啊。一个是呢，餐桌上，嗯，一天两餐三餐，至少有一餐得有小鱼小虾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黄瓜籽、南瓜籽还有核桃仁打成粉，这三样合在一起，每一天吃上5克到8克，分两次吃，这是第二招，是吧？ 嗯。 第三招解决必须解决吸收啊！你说问哪药用行不行？药钻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就吸收好，解决吸收问题。啊，然后呢，那个阿氏茶嘛，两大特点，一个是引药归经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就是帮你止疼啊。 啊， 哎，所以你老疼疼，你躺在床上你受不了啊！哎呦喂，这遭罪遭啥样罪呀、 啊？你能理解我呀？ 哎呀， 我 不理解你，谁理解你啊？是不是啊？ 啊， 你这样啊。我告诉你，重点做两件事啊，一个是开脾胃，一个是补精元。 开脾胃，那在这用什么料啊？ 喝一碗汤，每天饭前一碗汤就开脾胃。你要有药砖，哎，你在饭前喝上就开脾胃了， 啊， 然后你再做做那十月太极，不就开脾胃吗？ 啊， 第二步呢，补精元，精元就足了。精是啥？你看肾藏精，精养髓，精生髓，精养骨啊，啊，哎，你那关节呀、啊，你看那个汽车的那个轮转的那么快，它得有油，是不是啊？ 对对对。 所以你一定要听大兄弟的话，一叫开脾胃，二补精元。你要是大便成型了，就吸收改善了。吸收改善之后，就说明你补精元已经有效果了。啊，哎好，哎好，老姐姐有事就及时打电话啊。 好， 再见，好，再见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：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您好。 喂，你好啊。 啊，你好。 哎， 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你好。 沈阳人。 哦， 我62岁。 哦， 我现在已经根本都不听电台广播了，已经有一年多了。 是吗？ 为什么？ 嗯， 因为我这十几年，我可以这么讲，讲座有一个吃一个都不见效，我就感觉到这个讲这些东西，我觉得没有用的，我就听小说。有一天，一打开第一天，就听到你的讲座，哎呀，我感动极了。 不一样。 不一样。 嗯。 不一样。我说这个人儿怎讲的这么好，而且呢，他这么正直，很少有啊，还说正，还说这些普通老百姓这些话，还不让人家烦我，我就越听越爱听。哎呀，这个药我得吃。12年前得了肾小球肺炎，缺凝血俩加号，红细胞高，不怕你笑话，有吃的就没有穿的，有穿的就没有吃的，因为什么呢？ 嗯， 因为2000多块钱，我给抚顺看，再给你这个看。我们家就没有吃没喝的了，所以我就得舍下一条，舍下一头给你这看，给你这看呢。但是呢，我红细胞呢，假如说我一离开，立刻离开药，马上不行，直直往上，我这太害怕了。所以今天打电话就这意思。我呢，通过你这个药，你还得给我配点管那个红细胞高的。12年前得了肾小球肺炎以后，我吃药吧，把胃脾胃吃坏了。你说脾胃吃坏了吧？我1米58的个儿，70来斤儿。今天我一听您听这些日子，从第一天开始到现在，我一直听。我现在就是把脾胃吃坏了，我现在的呢70来斤儿，走到打晃。 我告诉你啊，就是一个小炎症。啊，这个炎症为什么不好呢？这个血呀，红细胞它不应该在尿里，应该在哪儿？应该在血液里呀。 啊。 哎。尿里哪能应该有血细胞呢？红细胞呢？就是您的肾呐，由于肾炎，小炎症，炎症是啥？就是个淤血嘛。您的手用刀割破了，是吧？然后没恢复好，就是个淤血嘛。 啊， 对吧？那这个淤血怎么能好？中医讲，精元足，淤血散。所以刚才你说我给你开点止血药，什么药？两个字，精元。精元是啥呀？人活这口气就是精元，你能动一步，能跟我说话，像这放鞭炮似的啊，哒哒哒哒，你这精元也不虚啊。但是呢，你肾的精元虚了，它就固摄不住血液尿液，哎，你就尿里就有潜血，有个固摄作用啊。我讲过呀，那元气有个固摄作用，是吧？你看有的人打个喷嚏尿裤子，那元气亏到一定程度就是这样啊。所以您那边吃药去治疗你这潜血，你记住，您的药常年吃，您的胃、您的肝、您的肾一定是受损害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这个啊，说70多斤啊，不到1米6的个子，所以你这精元不足导致的淤血不散呐，叫精元不聚。听我节目听到了，一开一聚吧。 对。 而且您的脾胃，你说你能吃还瘦，胃火大。 啊，胃火大， 哎，胃火大，啊，胃火一大，吃什么都能消化，但是就不长肉，明白了吗？叫火化食啊，所以你这好调，知道吗？饭前吃吸收好。 饭前几点呢？ 饭前你几点吃饭呢？ 我7点半。 哎，7点吃啊。 啊。 啊，5点半吃饭，5点呢，就可以了，你的胃火就下来了，哎。 饭前。 对喽，尤其这药砖当中有那何首乌、女贞子，都是给你啊，哎，降降胃火的，因为它滋阴嘛。就你的小炎症，别再折腾了。 好了，谢谢。 哎，好了，不客气啊。 太好了，老师太好了。 好的。 谢谢。 好了，再见。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。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：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。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一辈子为了啥？有人说是为了钱，累死累活就想多赚点，口挪肚攒就想多存俩，最后落下个病身子，金山银山也换不回来，一屋子钞票也买不到。